第三十一集。 十几分钟之后，车子停在附近最近的一家三甲医院的门口。因为提前联系过医院，医护人员已经准备好了担架等在门口。陆时琛从车内把孟昭抱出来，停放在担架上。几名工作人员快速地把孟昭抬进医院大厅的转运床上。 快快快快！ 时琛不知道上一次自己躺在急诊室里时孟昭是什么感觉，但是现在他意识到了，他清晰地感受到了恐惧的情绪，那是一种对生命逝去的恐惧。陆时琛一贯对生命没什么感觉，在以前的他看来，所谓人的生老病死，往小了想就像草木枯荣，而往大了想，如同朝代兴衰，不过是自然界的运行规律而已。人死了，就会变成一张薄薄的黑白相片，被不痛不痒地嵌进墓碑里，从此跟这个世界再无关联。所以上一次，当他自己躺在救护车里，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快要终结时，他只觉得平静和坦然。他甚至没想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在那一刻冲上去挡住那辆卡车，他更不理解孟昭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紧张，手指会抖得那么厉害。但是现在陆时琛攥紧了手指，他的脑中闪过自己开着车闯进那个空旷的厂房，看见一屋子血迹和血人似的孟昭，还有那把匕首向孟昭刺去的一瞬，他真实地感受到了对死亡的畏惧，这畏惧让他生出一丝茫然。不知道如果自己晚到了一秒，孟昭如果真的没命了，接下来自己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自处。似乎又不只是畏惧，是很多复杂的情绪糅合在一起，让他心脏绞痛，坐立难安，无法再保持以往的平静和镇定。这时急诊病房的门开了，医生走了出来，陆时琛迎上去问 医生怎么样了。 还好你们提前做了止血处理，来得又比较及时，没有引起脏器损害，病人现在输了血，性命是没什么大碍了，不过暂时还在昏迷状态，具体什么时候醒过来还不好说。失血量这么大，病人的身体会很虚弱，短期内肯定会出现犯困畏寒的症状，醒过来之后多吃点补血的东西吧，好好养着吧。 谢谢您。 哎，当警察真不容易啊，比我们还不容易啊。 孟昭被推出了急诊室，陆时琛跟着帮忙将移动担架床推到了病房。医生和护士给孟昭连上了24小时监测设备，又叮嘱了陆时琛几句注意事项，然后就离开了。陆时琛坐在病床旁，盯着孟昭看了很久。昏迷状态的孟昭看上去苍白且脆弱，漆黑的睫毛附在下眼睑上，整张脸形成了黑白分明的对比。在陆时琛的记忆里，孟昭身上一直都有一种蓬勃的野蛮的生命力，他的生命像是自带一股韧劲儿，让陆时琛无法抗拒地被吸引着靠近，犹如一簇火光吸引着天生畏寒的旅人。陆时琛伸过手握住了孟昭的手，孟昭的手心一向温热，似乎体温天生要比陆时琛高一点，但是现在因为失血过多，这只手的手心变得很凉。陆时琛想将自己手心的温度 传递给孟昭。因为长期受训，孟昭手心粗糙有茧，陆时琛的指腹摩挲着孟昭手心的茧良久，才轻轻的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。 你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，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，我还在成长，说着话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，至少分开的时候我懦弱大方。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，我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，思念在成长不肯忘，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，若越爱越被动，越要落落大方，还要我怎样，要怎样，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，我没能力遗忘，你不用提醒我，哪怕结局就这样，我还能怎样，能怎样，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，你从来不会想，我何必这样。后来我的生活还算理想，的孤单的下场，有一天晚上梦一场，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，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，不管能怎样，我能陪你到天亮。 这一晚，陆时琛伏在病床旁，一连做了好几个噩梦。他梦到自己开车闯入到那个空旷的厂房内，厂房内空无一人，横在中间的那个人血肉模糊，他走近一看，那个人正是孟昭。梦里那把匕首朝孟昭刺过去，他冲过去想拦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匕首的利刃没入孟昭的身体。他梦到那把枪黑洞洞的枪口朝着孟昭，钢珠直直地冲着孟昭袭来，而他自己扑过去帮孟昭挡下了全部的子弹。陆时琛几次惊醒，几次探出手去试孟昭的呼吸，确认孟昭还活着，才能再合上眼。连续做了几个噩梦之后，陆时琛索性也不睡了。外面的天色渐渐地亮起来，他盯着孟昭，看着他脸上的轮廓，伴随着亮起来的天色，越来越清晰。